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北京 Music Radio，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有一种乐器，它的音色非常独特，暗沉而且庄严，就像男中音的音色，而就是这样的音色却是异常的结实有力，这就是此刻来到耳边的这样的一种音色，永恒的魅力。著名的巴松管也是在中国经常被称为大管这样的一件乐器，而它的音色在节目里是非常难得单独出现的，而且又是作为主角。永恒的魅力，优美巴松管音乐。我是王卓，欢迎各位。 在交响乐队当中有那么多件的乐器出现，不知道你最偏爱哪一种乐器，哪一种音色？其实于我而言特别奇怪，非常喜欢有着这种低音乐器，他们这样家族当中的乐器，比如说像大提琴，还有耳边的巴松管，都是我喜欢的音色。大管也叫做巴松管，其实呢在文艺复兴时期它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呢像这样的一件乐器是和现代的巴松管非常相似的，那是在1550到1700那么久远之前，之后呢它也是被巴洛克的这种巴松管所替代，一直到20世纪初一些宗教仪式上，像巴松管它的前身这件乐器也仍然是被使用的。不过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现代的一些巴松管，而且今天听到的这些音乐呢也挺有意思的，还会有巴洛克时期的，当然古典时期是居多的。耳边听到的这样的一段是来自于维瓦尔第的，很多作曲家都为巴松曾经写过单独的协奏曲，当时呢也叫做低音管 A 小调低音管协奏曲，就是来自于维瓦尔第的这一首。维瓦尔第他所处的这样的年代是在1675到1741间，在那个时候呢他是一位小提琴家，所以呢他在威尼斯是非常著名的，也是被称为红发神父，他的父亲就是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乐队的小提琴手，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威尼斯生活，在那里也是显出了他非凡的音乐才能，一直到10岁他已经能够代替他父亲在教堂里演奏。18世纪初的一本威尼斯旅游手册当中记载，最佳小提琴手巴蒂斯特维瓦尔蒂和他的儿子安东尼奥维瓦尔蒂这样的词句，而他的儿子安东尼奥维瓦尔蒂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作曲家维瓦尔蒂。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积淀的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使维瓦尔蒂的作品洋溢的是青春的气息，犹如亚平宁半岛的阳光，给人温暖和快乐，就像耳边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段巴松的音乐。 懂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件男人味道的这样的乐器，它和大提琴一样都是属于男性的。是的，这样的声音因为它是有着那种低音区的这种特色，它就是大管也是巴松。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里真的是很少有这样的时刻，就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这样的一件乐器。很多人所知道的或者是最了解的也是最著名的，就是莫扎特的降 B 大调巴松管协奏曲。这可能对于很多人知道大管的协奏曲，这种巴松管协奏曲唯一的一首吧。那下面呢，我们也来分享一下来自于莫扎特。 Thank you. 永恒的魅力，巴松管这样的乐器，这种音色是很少见有这样的单独的时间的。耳边是最著名的莫扎特降 B 大调巴松管协奏曲。莫扎特确立了古典协奏曲的基本形式，他创作的41部各种乐器的协奏曲是古典协奏曲的典范。在他的协奏曲当中呢，钢琴协奏曲最多，除了钢琴协奏曲之外呢，还有小提琴协奏曲、圆号协奏曲以及其他器乐的协奏曲。有些学者呢，把这些器乐协奏曲称为杂类协奏曲。那这些杂类协奏曲当中也是蕴含着非常多的优美绝伦的音乐，比如像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作品216、218，还有219，还有圆号协奏曲作品447，还有495，抒情的单簧管协奏曲就是作品622，当然还有广为流传的现在正在我们耳边的降 B 大调大管协奏曲是作品191号。那莫扎特其实他可能创作过大概有5部大管协奏曲，这首呢是莫扎特唯一流传于世的大管协奏曲，也是他的第一部管乐协奏曲，大概是在1774年的6月4号，在那个时候创作的，那是莫扎特最早的两部原作杂类的协奏曲之一。人们往往说莫扎特是为神童，说他8岁就创作了一批奏鸣曲和交响乐，11岁写了第一部歌剧。那我们是不怀疑莫扎特音乐的天赋的。然而呢，有许多专家和学者指出，莫扎特早期的音乐作品有许多是他父亲帮忙创作的，或者是改编，或者是改编自其他人。真正小莫扎特的原作并不是特别多。那就协奏曲而言呢，莫扎特早期的几部协奏曲可能也是改编自别人，当然呢，这只是一种说法了，我们只是听一听而已，因为我们还是相信莫扎特就是一位天才。 志同道，行志远，幺零三九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本市天气多云转晴，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还可以，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早晚气温低，早出晚归要注意保暖。此外，天干物燥，需要注意补水润燥和用电用火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C，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多云转晴，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8°，最小相对湿度2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No。 永恒的魅力，今天的时间留给了从未在节目当中担任过主角的一件乐器，就是巴松管大管。巴松管它最初是来自于意大利文，而意大利原文的意思呢挺有意思的，就叫做一捆柴，非常形象。大管呢是木管乐器当中的低音乐器，也是交响乐队当中重要的乐器之一。在高音区音色是那种哀伤痛楚，中音区温和甜美，低音区严峻阴沉，断奏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很幽默和顽皮的感觉。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都是在音乐史上非常著名的大管协奏曲。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上半时段的时候还没有聆听完莫扎特的那首最著名的大管协奏曲，下半时段第三乐章先来到耳边。 这件乐器有着非常宽广的音域，无论在强而有力的这样的低音，或者是非常丰润的高音，低音管总是能够展现出其他木管乐器所无法表现的效果。即使许多作曲家并未替他写过很多的独奏的乐曲，但是像莫扎特18岁的时候就创作了耳边的那一部降 B 大调大管协奏曲，也是成为了大管最重要的独奏乐曲。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不同作曲家他们所为大管写的音乐，比如耳边的就是来自于泰勒曼的，同样是有着巴洛克的味道。 松这件乐器。那除了很多作曲家为他们所写过的呢，但是流传的或者是大家知道的是比较少的，流传最久的也是大家最了解的莫扎特那一首。那在上半时段最后还有下半时段开始的时候都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过，其实同样是音乐神童起家，后来呢成为了莫扎特弟子的亨梅尔，他也写了一首 F 大调大管协奏曲。那此外呢，德国作曲家韦伯他的大管协奏曲行板与回旋曲更是大管两首不朽的乐曲。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这首行板和回旋曲，是来自于韦伯。 松管又被称为大管，当然了，在意大利语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一捆柴火，是这样的，有着非常笨重乐器的一个外表，它是很大很长的，所以呢也是在木管乐器当中非常大的一支。那大管它吹起来有的时候会是那种很轻盈敏捷柔韧光泽，在它的慢板乐章里气息又是那种舒缓流畅的，伴随着深处柔和的旋律，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演奏者通过大管仿佛和相隔一个世纪半个世纪这样的作曲家在做清新的交流，就好像在说话一样。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大管巴松这件乐器，很少把时间留给他，但是今天一个小时都是属于他的。永恒的魅力，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明天依然会为你带来经典音乐，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明天见。